品味态度就在这里，你们听紧的在 HKPeanut.com，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方志恒。 你要活生生，就要听花生。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刘耀少。 司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草。 嘎啦嘎啦嘎啦，最靓到后世，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。 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，真系今日咧，你见到个镜头咧就好怪啦吓，咁啊冇咗阿土伯啦吓，点解咧？好似琴日佢就話呢排冷餐咁樣，咁啊大鑊啦咁樣嚇，即係呢排亦都好多人就中招啦， 發冷發熱㗎嘛。 唔係啊，你而家咧即係大鑊嘅，其實又一嚟發冷一發熱啦，其實今朝亦都潮濕啦，我見到屋企樓下都，咁所以就各位聽眾都小心啲啦，係咪？咁就嗱，今日就呢排都發生好多事啊！呢兩日都首先就呢一個有線嚇、啊，就話要嚇、啊，終於有人 cut 到有線啦。嗰個就唔係希特拉嚇，嗰、啊、個就係呢、這個 九倉 九倉啦，係乜唔光正啦咁樣樣。 佢係夾硬 cut。 咁啊，同時間亦都係有一個第一次啊，有人可以搞一個叫做係特首選舉。唔係辯論會啦，即係叫座談會啦，終於齊人啦，咁啊有三個咁多啦，咁樣樣，咁就呢排亦都係兩會啦，係嘛？即係已經係即係你對於特首選舉啊，其實成個大局似乎都哇定曬咯，係嘛？咁我哋今日就講特首選舉先啦，嚇、嗯。咁、啊、就其實今日咧就嗰個叫記協啊，搞嗰、那個座談會啊。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或者是今个礼拜啦，叫做是比较可取的，因为之前搞过几个啦，两个啦，叫做是第一个就是民主思路的，咁民主思路那个就好大镬，系嘛？即系哇，嗰、那个交波交到出晒面，哇！大佬你真系汤家华，真系以为自己有一做律政司咁滞。系嘛？喂，大佬，我同你真系吓、一拍即合，英雄所见略同，唔怪得阿曾俊华唔敢嚟啦，佢冇开名嘅呢、這个八婆。咁啊，即系第二场，其实讲真都唔系好得好多，即系呢个 IT Vision 搞嗰档嘢咧，咁啊。揾咗冯振超嚟，其实冯振超我个人嚟讲，其实我 appreciate 佢嘅，咁但系佢嗰日做主持咧，喂大佬做乜鬼嘢，成交日搞烂 gag 啫，仲问人点解唔笑，真系好大镬，咁所以就呢、這个冯振超搞个 IT Vision 嗰个座谈会，其实重要而何下起，其实一啲都唔 critical， 其实唯一点咧，即系你见到有个街工条友仔举牌啦，即系不做 IT 搞啊嗰坛嘢啦，咁。其实我觉得嗰、那个曾俊华薯片其实可以回应得更好嘅。 系。 咁但系就佢学咗佢，我觉得佢学咗肥胖啲嘢，其实就。你记唔记得阿龙嗰阵时肥胖咧，佢搞咁嘅施政报告咧，即系施政报告完咗之后咧，即系佢亦都系去嗰啲无线电视啊咁样样去做嗰啲即系嗰啲 座谈 居民嘅答问大会啊。 嗯。 系嘛？嗰陣時，我記得有條友喺度 challenge 佢啊，唔知嗰啲咩社福問題定點樣樣咧。跟住佢阿肥胖仔喺度講啦，我哋會點樣做嘅。咁然之後咧，一完咗呢個答問會之後咧，我哋有一位同事係會同你個人去跟進呢個問題。你記唔記得有單咁嘅嘢嘅？ 但你又諗翻轉頭喎，肥胖係在位嘅噃。 佢肥胖係在位，咁當然佢有咁嘅權力啦。咁但係阿曾俊華佢嗰當日佢嗰、那個回應就係咁樣，就話。唉，即系我同意吓、啊，即系佢冇正视过嗰、那个嗰条友咧，示威条友咧，佢讲啲乜嘢啊？不做 I T 狗，咁但系你台上嘅无论系冯振超又好，佢又好啊，即系觉得。嗯，我觉得要包容啲嘅，系嘛？我哋接受唔同嘅意见嘅，但人哋唔系讲呢啲啊嘛。 唔系你又 人系讲紧，即系嗱，因为嗰人系 I T 界， 咁 IT 有位基层员工走出嚟，就话 IT 其实嘅行业系非常之辛苦，系嘛？喂，大佬，一日做成十几个钟。即系 有个电子都关你事啊嘛， 咩 啊？有个电子都关你事， 有个电子有个电子都关你事噶嘛，大佬插苏插错掣都系 I T 嚟噶嘛呢啲。 你谂翻转头先，其实系成阿曾俊华佢本身嗰个应对就系照 out of 佢嗰个 profession 嘅话咧，佢就真系可以乱嚟噶。你记唔记得即系几年前讲紧嗰个超错嘅嗰个宣传咧？佢落街无端端俾个教师举牌啊嘛，咁、然后就再。系咁喺度質疑佢啊嘛，咁佢嘅回應咪就係嗰句咯。 所以咧，我就諗緊咧，曾俊華到底其實係咪唔明咩叫 I T 狗咧？ 唔係。系呢个人不嬲都系咁样。 问题就系话台上嘅人，冯振超又好，佢又好，其实冯振超就系更加大，佢传媒人嚟嘅。I T 狗当然唔系人身攻击你啦，系咪？佢举牌系话我系 I T 狗啊，唔系话你系 I T 狗啊，大佬。 好似抨住佢扯啊！ 咁梗系噶，咁但系即系其实都有即系阿曾俊华即系为表呢一个包容啦，即系讲得唉唔应人身攻击啊啲乜嘢嘅吓。咁啊今日其实佢都甩碌噶，其实今日都记协亦都问到佢关于个档案法嘅问题。咁档案法咧，即系呢个我哋要 我哋第一个讲嘅几乎 啦。咁因为其实咧，就其实本身档案法咧，其实嗰、那个发挥其实系可以好大嘅，尤其系记协嚟讲。咁不过 anyway 啦，我哋有段片嘅，咁啊，即系关于林郑咧点样去回应嗰啲即系记协嘅问题先啦吓。 展局期间系透明到唔透明嘅，因为发展局嘅工作即系完全都系同社会发展有关啫吓，即系同基建有关啫吓。所以我都真係從來唔會主動安排一啲咩吹風會嘅喎，呢個所謂吹風會啊、消息人士啊嗰啲咧，就唔係我嘅風格嚟嘅。 我相信呢度都應該有傳媒參加過你嘅吹風會，係政府嘅吹風會。你仲喺席上咧，係為吹風會呢種安排咧，係解釋話啊，因為有啲官員咧好新嘅，你要佢哋對住咁多鏡頭講嘢咧，佢哋會驚嘅。唔係 吹風 啊！頭先咧都係講完，我都好小心咧，就比較注腳，我即係應該絕大部分時候都冇。 系啦，咁佢就话佢从来都唔中意搞吹风会嘅，亦都唔系佢风格嚟嘅。即系呢句说话咧平平无奇，但系咧呢一句说话出自佢把口咧就难听过粗口嘅。讲真就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啦。喂，佢系呢一个黑箱作业、密不透风嘅大玩家嚟噶嘛？即系个咁嘅人同你讲，即系我唔好吹风会嘅。喂，呢一个系唔系好？喂，大佬。即系嗰个做鸡嘅同你讲，即系点样去贤良淑德一样咁虚伪，大佬 系噶，唔系你又谂翻转头嘅，其实朱凯定唔嚟啊，好嘥嘅呢个会。 咁佢唔系记，唔系佢以前系记者嚟。 第一，佢以前系记者，系啊，佢前明报记者。第二样嘢就系、是，喂，大佬当年搞呢、這个天， 咁但系佢系咪要一定要选委先去出席噶？ 咁喂，朱海迪 本身选委 选委嚟噶，立法会议员嚟噶嘛？ 唔系嗱，今日记协嗰个座谈会咧，系直情有树人嘅学生出席咧，即系树人嘅读即系喂树人学生唔会系选委系嘛？大佬咁样都可以入去啦。 唔系你再谂翻转头先，喂，同埋朱海迪系真真正正同林郑呢啲人交过手噶嘛？ 系 喂咁喂。当你林郑讲呢一样嘢嗰阵时候，我觉得第一个反应我就即系想要朱凯迪回应嘅呢一样嘢，即系你话咩唔搞吹风会？喂，你当年同佢交过手啦，喂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嗰啲嘢，喂你直接同佢同埋甚至佢前任郑宇华倾过嘅噃、喂咁喂到最后佢点样对付你？喂你而家一五一十再讲翻一次出嚟啦，喂你呢、這个就最好嘅反驳方法。而翻六年系冇有人做过 嘅，系一嚟啦，二嚟仲有一样嘢就系其实佢，喂你话唔系佢作风，喂大佬几个礼拜之前嘅事啫，吓、喂你叫啲人突然间嗰啲传媒大佬，喂你已经系卸任咗噶啦，你退辞职咗唔做呢个政务司，你突然间见啲传媒大佬吓礼拜六嘅时候，哇同你一齐即系喺度即系又系闭门啦，嗰、那个行为又系吹风嚟嘅，话咩嘛？佢话：喂，点解我出嚟选啊？系嘛？因为我惊啊，有人即系选到之后啊，中央唔任命啊，所以我先要出嚟选啊嘛。咁呢个系咪吹风啊？ 系嘛？喂，再唔讲你自己啊！喂，呢、這个故宫博物馆嗰单嘢啊！喂，你直情密不透风添啦，仲衰过吹风啦。 唔系咁呢个佢讲得啱，佢话唔吹风啊嘛，连风都唔吹出嚟啊嘛。 含风都风都唔吹嚟，唔吹出嚟啊，大佬真系。 咁好诚实。 唔系，即系我觉得就系呢个当然啦。今日其实嗰、那个记协都几 critical 嘅，但系就我觉得捉到鹿唔识脱角咯，即系对住佢系，同埋。即系嗱，亦都有啲人咁样称嘅，呢、這个麦燕廷啊，即系你头先见到譬如欧嘉伦啊嗰扎同佢讲，喂，呢、這个佢都会比较一下嘅，阿林郑同埋曾俊华，其实佢哋个分别就系在于曾俊华咧，佢系冇将立档案法呢样嘢咧写喺佢政纲入边，同埋佢系甩碌添啦，佢、原本就系话啊，我写咗喺政纲入边噶，你仔细睇下啦，啊，原来之后俾人再揭两揭咧，哇，原来七十几页嘅。政纲里面咧系冇写到落去嘅，跟住又改口话啦，啊，我即系成七十几页太多嘢啦，唔记得咗摆落去啊，咁嘅样，即系呢一个就呢一个真系甩碌啦，呢、這个就 呢、這个好得意，即系话咧，你同你老婆讲求婚嘅时候咧，我应承我会一生一世嘅，喺个誓词入边嘅，跟住点见天原来结婚誓言里边。我唔照顾一生一世噶，我唔记得咗噶，我冇写过噶。 唔系，即系所以咧，即系讲真，曾俊华咧，即系佢目前为止出咗几个即系呢啲咁样嘅座谈会。我觉得佢其实佢有几多不足噶，但系我认为就唔好因为系我哋自己系比较 prefer 佢当选而睇到啊当睇唔到嘅，应该因为我哋真系唔系薯粉啊嘛，即系我哋系策略，即系我哋系支持策略选，即系选举啊嘛，系咪？即系我觉得就咁样啦，即系其实咁，但系就你见到呢啲嘢，或者甚至乎你见到 IT 九嗰度有举牌，我觉得亦都有啲更加好嘅讲法啦，即系尤其系即系你 IT 嗰镬嘢，其实嗰个座谈会亦都讲咗好多业界，即系唉，究竟嗰啲机遇啊，甚至乎佢系好 appreciate 咧呢一个河套区咧嘅发展咧，就带嚟好多潜力啊嘛。喂，呢啲嘢咧，其实咧系冇回应到好多劳工问题嘅，其实系，即系呢个又系又系站喺好商界嘅立场去睇嘢咧。其实你可以见到嘅，你无论林郑当选又好，阿胡苏当选又好，两个人都唔系话可以系解决到咧香港个阶级问题。 唔系你谂翻转头先，佢哋两个争取紧嘅系咩选民？嗰班选委一系就有共产党操纵嘅，另外一班就系香港既得利益者啊嘛！你叫佢解决阶级问题，你不如叫佢死吧啦！ 系啊，冇。 第二样嘢就系讲翻，喂你话林郑月娥，喂呢、這个西环咧就系咁喺度猛攻，然后咧佢自己频频甩碌啦。咁但系问题，你亦都见到曾俊华，你睇落系好似唔太皇帝唔急太监急，即系啲薯粉。好努力咁样走去 promote 呢一个人，而佢好似好 hea 咁样。咁事实上你个感觉真系呢个人咧，就系叫做咩啊？公关有余，而佢自己本身嘅准备不足过好多嘢。如果唔系佢走出嚟，唔会俾人睇到。喂，点解 out of 佢财金嗰啲咁嗰嘢嘢，几乎佢答唔出，就净系叫你走去睇佢嘅政纲，同埋喂你再睇翻一样嘢。喂，你睇政纲系人都知道所。共产喂，你特首，所以特首选举系面对千二人嘅啫，实际上。 唔系，但系 anyway， 你讲就算讲政纲， 讲政纲冇意思。 讲政纲都好咧，嗱，我哋头先讲嘅档案法啊嘛，系咪？喂，系啊，冇错啊，呢、這个林郑佢自己真系佢系有张档案法写喺政纲。喂，但系问题就系你都要睇下啲人 check record 噶，系咪先？喂，呢、這、一个人真系做嘢系真系好多 check record 俾你睇到，佢系中意。梁振英嗰套吓、啊，完全系唔交代呢啲嘢，同埋今日嘅呢个座谈会，亦都有一个即系呢个前档案处处长阿朱福强走出嚟啊嘛，咁佢就系话啦，喂，屌你讲真，喂，我都好惊、啊，就算立咗档案法咧，都会变咗冇牙老虎啊，咁嘅意思啦，佢唔系 exactly 咁嘅 wording 啦，即系话。有好多政策性嘅文件，究竟点样制定嘅政策，成个过程，喂，我哋都冇呢啲档案嘅。最简单啊，你去到横州事件啊，即系如果你讲到档案法呢啲咁嘅嘢咧，我觉得其实你哋记协应该你攞翻嗰个横州事件出嚟嘅。喂，你成个摸底过程，你完全系唔立档案噶嘛、啊？大家如果有听礼拜一嘅高达顺风耳，佢都讲过就系话，喂，梁振英啊， 佢近來即係其實佢好鍾意其實佢自己去親自上陣啦、啊、即係插手嗰啲即係政策呢喂嗰啲嘢又係冇行蹤記錄㗎又應該有 diary 㗎嘛其實佢係唔落㗎。 唔係，同埋 係唔落嘅。 同埋你 咁，你嗰啲嘢，你就算有檔案法又如何咧？ 唔係，同埋你再諗下，喂，林鄭講緊立檔案法，喂、啊，但係你朱福強嗰邊其實曾經何時我哋都講過檔案法呢樣嘢噶嘛？亦、 嗯、 都數過檔案法，其實係喺2014年年尾，係香港政府係銷毀最多文件噶嘛？ 係啊，咁就係講前年就係話銷毀成喂成億。嘅機密文件喎、啊，嗰度發生咩事啊？嗰度係 喂，嗰堆嘢其實全部都同佔中有關，而當時林鄭 幾協就係連呢樣嘢都冇攞出嚟講啊嘛，大佬，你覺得檔案法咁緊要嘅時候，喂，你作為政府一部分，過去嘅行為，喂，全部要攞翻出嚟去審佢啊嘛，大佬啊，喂，點解你冇一件事嘅咧？呢啲嘢，喂，第一就係話，喂，你吹風會。喂，你可以俾佢亂鳩咁噏嘅，喂，當然亦都有人 challenge 佢嚇，即係話佢咩啦，話佢即係你以前都喺政改嘅時候，喂，你試過搞吹風會、啊，跟住又話自己唔記得啊，然之後話啊，咁我你都講講下有啲嚇、啊、有啲印象啊嚇，咁我信你啦咁樣，即係都幾樣衰嘅其實係，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未夠咯，我覺得未夠咯，其實係，咁就。你講即係呢個檔案法嗰樣嘢，同埋就亦都有啲人去講啦，即係其實而家喂你有線搞成咁，係咪要即係你其他即係啲網媒亦都冇起緊啦，你係咪要俾翻佢哋啲採訪權咧？嗰啲乜嘢咧？ 咪俾咗咯，二月時報啊嘛， 係喎、啊， 佢有俾到啊？ 唔系，但问题佢好偏食噶嘛，大佬，你就得《热血时报》，然后《热血时报》都好似懒好心咁样，走去问，喂，咁即系我哋嘅同僚咁点算咧？咁样 唔惊，再讲人讲地嘛， 五百万上车盘， 其实系噶， 黄国兴嗰啲咁嘅网媒咧。 冇喎，喂， 周融嗰个啊 ，HKGP 咩 支报， 香港支报 咯，哦 ，OK， 嗰啲，唔系咁，仲有就系、是、你见到你其实阿、林郑咧，佢讲呢啲即系擘大眼讲大话咧，呢啲嘢咧，佢系讲得好自然，嗰嘢先恐怖，其实系，即系佢仲叻过梁振英噶。即係你梁振英咧，你講啲語言藝術咧，即係佢都會滴汗啊，係嘛？即係都會，即係佢係皮笑肉不笑啊，咁樣樣啊，即係你都會見到一啲、即係好唔自然嘅面部表情咧。但係佢唔係啊，佢唔會啊，佢講大話講得好自然嘅呢條友係。 咁你又諗下、啊，當時係唐英年篤出嚟呢條友仔個面係因為會講大話先滴汗，我哋先留意嘅啫，我哋之前冇留意嘅喎。 唔係咁，因為唐英年就篤爆佢嘛。 係啊， 睇下佢，佢講大話會滴汗啫。咁所以我哋就好期望啊，即係嗰個叫做係正面交鋒嘅機會啦。 放心，唔會有，肯定唔會有，因為呢兩個人都覺得自己係有機會勝出嘅話，佢哋係會珍惜羽毛嘅。佢哋即係你見到唐英年當日喂篤爆梁振英講大話係會滴汗呢一樣嘢，係佢豁出去知道自己死 Q 硬啊嘛，大佬係啊。咁既然喺佢哋兩個係冇盡地一煲嘅過程，咁同埋喂話。大家都 A.O. 出身啦、啊，冇必要以后面阻阻啊，系咪先？ 唔系，始终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、是，如果当年阿唐英年落选咗，就乜都冇。但系呢家佢哋两个落咗选嘅话咧，可能仲有后路噶嘛。 嗯，咁系啊。咁嗱，虽然就但系其实诶呢、這个嚟紧咧，都唔系话冇嗰个叫做系嗰、那个特首辩论嘅。是有的，咁啊嚟緊下個禮拜二啦，就係、是、第一次嘅呢、這個即係咁齊人嘅辯論，因為其實佢話叫做係七大主流媒體一齊主辦嘅一個嗰、那個特首辯論，咁、那個主場咧就係 TVB， 咁我哋都可以預告啦，花生台，咁其實我哋係會有安排嘅，咁我哋就目前就同呢個城寨啦就傾好咗，就話係會聯播一個特首辯論嘅一個即時嘅評論。即係好似講馬咁樣樣咧，即係好似嗰陣時院長啊，佢咪做過嗰啲，即係一路聽住鬱文點樣屌人，即係評論嘅。咁我哋有個時間表噶，嗱阿水哥開嚟睇下，啱啱我 send 咗俾你嗰個係啊，啱啱 send 咗 message 俾你嘅，啊咁啊，而家佢开紧嘅时间咧，咁就 即系睇呢个林上二 VS 蔡玉宇嘅啫喎， 系啦，咁即系而家我哋嗰个班底都几犀利，喂，开嚟睇睇，有图啦 题啦，咁就系呢个啦，咁啊有三日嘅。咁啊，下个礼拜二就第一场啦，就是七大主流媒体主办嘅。咁我哋就会系作客去到城寨啦，吓、啊、咁就阿土伯咧就同阿徐少华同埋细良咧就一齐主持嘅，系啦，就会联播第一集嘅。咁就因为佢哋礼拜二咧就系、是、嗰、那个叫做系，佢哋好似捞松嗰个时间嚟嘅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咁正正因为我哋礼拜二咧，我哋平时就有呢个拆细台啦，咁所以就吓录唔到啦。咁就。第二日就是呢个3月19号礼拜日啦，咁礼拜日咧就据说啦，就系话呢一个泛民同埋建制嘅选委啊，即系300+同埋建制派啦，就会一起去主办嗰个叫做选举论坛嘅。咁但系因为嗰个咧净系吹出嚟，即系暂时嚟讲咧细节仲未有啊。咁啊，暂时我就见到个日子咧系3月19号，咁时间仲未有嘅。但系我谂都系夜晚啦，礼拜日啦，系嘛？咁就我哋会喺花生台呢度咧，就会系同阿细良咧一起去联播嘅。咁就人脚我好犀利啊，其实系。咁啊，土伯咧，即系其实我哋三日都系嘅。阿土伯同埋阿细良咧都会一齐主持嘅，咁就阿谭博啊，同埋阿达哥咧，即系会摄两日啦，系嘛？即系选举日嘅时限咧，即系你话26号咧，大家都见到啦。呢、這个开票日啦，10点嘅时间咧，就会喺城寨啦。咁我哋就会去到作客去到城寨咧，就会同一齐联播嘅。 嗯， 系啦，咁啊，到期时咧就大家吓、啊，即系呢个密切留意啦，咁样样。咁好啦，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已经差唔多啦，咁我哋转头翻嚟讲讲有线先。 好。